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41集，放逐。 朝臣们如丧考妣，相互搀扶着，悲痛欲绝。投降意味着干戈停止，中伯剩余的守备军不必再推进，去都破了，背后的绝西十三城还能安然无恙。那是石干派几年的心血，还是大周仅存的粮仓？孔丘明白，这是最后的良策。他们在与中伯的博弈中全军覆没，薛修卓这一营，大周就此不复存在。孔丘急于瘫倒，他扒着墙垛，老泪纵横。 今日天下易主，是我等无能。 他仰头看空中的乱絮，纠缠着细纹，逐渐露出刚毅之色。沈泽川见孔丘神情有变，便知不好。阴沉沉的天幕遮云蔽月，雨珠滚溅。果然，孔丘昂首沉喝道：“ 我乃大周臣，不跪第二主。” 说罢，官袍一震，就要跃下城墙来殉国了。费生一惊，暗道一声：“麻烦了！”薛修卓迎军受降，还没有交出大周玉玺，孔丘这一跳的消息传到明日，就是沈泽川强逼所致。费生对攻上城墙的守备军大喊：“ 拦住他！” 朝臣簇拥着孔丘，守备军再快也拨不开人群。只见孔丘的官袍临风鼓动，身躯已经轻过墙垛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后方忽然扑出道人影，拽住孔丘的官袍。梁翠山失声喊道：“ 人夫不可！” 孔丘的身形一顿，蹭掉了墙头碎砖。他撑着手臂，在大哭中咳嗽起来。梁翠山汗如泉涌，他拖着孔丘向后退，两只手臂都在抖。他惊魂未定，逃过黑夜和火光，满面汗水。马车在奔向正西门的途中受袭，各个街道口都挤着车马，富贵人家收拾家当，想要趁乱从正西门逃跑，因此把这条路堵了个彻底。警卫勒着缰绳，挥动马鞭驱赶百姓，喝道：“ 让开，快让开！” 侧旁的车马撞过来，惊呼声顿起，人太多了，就像过搅和的粥，马车根本无法再进一步。车帘晃动，李建廷看见了高耸入云的殿宇，听见了铜钟的声音。 城破了！ 韩静在街头赤脚奔跑，他跳起来，捉着乱飞的檄文，疯疯癫癫的大笑。 城破了！ 薛修卓投降！ 有人仰天痛哭：“ 大周亡了！” 李建廷胸口剧痛，他颤抖的手指掀开车帘，在急促的喘息中突然前倾呕吐起来。疾风吹着他凌乱的发缕，细雨蒙面，他浮动的背部隐约突出骨头。薛修卓说的最后这段路是替他受辱。李建廷的身体也颤抖起来，寒意冰骨，哑声而笑。他与薛修卓相互相称，却没有半点师生情谊。薛秀卓不需要，李建廷也不需要。到此刻，薛秀卓也是在贯彻臣这一字。蒋青山没有回来，李建廷逃往绝西也不过是在苟延残喘。大周已经亡了，沈泽川不仅坐拥强兵，还有名望，他们在八成的心血拱手让人，那些没做完的事情都将在今夜以后 成为沈泽川的徽章。 苟且余生，东躲西藏。 李建廷抬眸望着， 何其无趣。 李建廷半生都在藏，他是见不了光的那条命，但是他竭力挣扎，输赢有数，他败了，他认。 皇上， 禁卫抓不稳缰绳，看李建廷跳下来。李建廷淋着雨，抬臂扎起散开的发，数万人向西奔逃，唯独他孤身向东，成为人潮里逆流的毒影。韩静攥着檄文，手舞足蹈的在潮浪里欢歌，他快乐的蹦跳，追上李建廷，咧着嘴笑：“ 我找我大哥。” 明礼堂燃起火光，李建廷俯身捡起掉落在路上的破鼓，他拍了拍，那鼓闷闷的响起来。 去宫里吗？ 韩静拍手：“ 去去去！” 乱军拼杀，李建廷不再看任何人，他击着那破鼓，跟疯子一起肆意大笑，朝着王宫的方向迈步放声：“ 我本放逐臣，又为乱世雄，圣贤昭闻檄，英豪尽无胡。” 天苍苍，无明光，孔丘与朝臣们泪尽城墙。 萧关闻边家，铁蹄逐寒水，老将秣马行，飘絮征衣重。 李北的石碑屹立春秋，萧方旭的战刀附上宝玺，枯草间铁骑驰骋，萧继明下马垂手提刀抹去了残雪。 山雪明霜星，狼戾杀柴鹰。 茶石河浪涛滚滚，萧隼的赤蹄花淹没于长流。 归鞘淡绣尘，闲云着红缨，并仙携酒游，松月空闲衣。 杨文玉俯身咳嗽，帕子再度被血染红，他望出帐篷，视线被重物阻挡。乔天涯见已归鞘，在活跃雨的扑打中看向凤阙。 明堂欢宴起，破盏击快饮。 李建廷拍着破鼓穿梭在朱红的城墙内。 且敬杯中酒，纵欢高殿里。 明礼堂的火势冲天，把周围照得通亮，往前就是熊熊火海。韩静奋臂奔跑，李建廷回过头再望一望去渡，他的手指轻敲着鼓面，鼓却不再发出声响。他在烈火里神情恍惚，压声轻唱着：“ 醉倒狂歌中，无须问功名。” 明礼堂的七柱轰然坍塌，溅起火浪，火星蹦到李建廷的裙摆上，沿着花纹燃烧。他转过 过身，被大火吞没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